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，真想清楚了。 展昭方略上房顶，一个酒坛子便迎面抛过来，展昭扬手接住，低头看时，白玉堂懒懒倚靠在屋脊之上，腿翘得老高，手中擎着另一坛子酒，已然开封。他狭长的凤目眯起，眸中掠过促狭笑意，将问题又重复了一遍。 展昭，真想清楚了。 怎么，抢在白兄前头，白兄不高兴了？ 切，展昭，你这个倾城的好大派头啊。听说皇帝还给赐了宅子。 是。 还听说广邀四方亲朋。 是。端木喜欢热闹些。 哼。那他那边呢？没有人来？ 展昭眼睫微垂，没有应声。 有江湖好事者已经在四下打听了，南侠未过门的夫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只说是谢花流的门主。谢花流前两年倒是活动的挺频繁，可是究竟是干什么呢，还真没人说得明白。新娘子相貌如何，家世如何，人品如何，是否配得上南侠，南侠又是否配得上他，这些日子可都是江湖上的热门话题。 白兄也对这感兴趣？ 我感什么兴趣啊？ 白玉堂白了展昭一眼。 你别忘了，我是见过那丫头的，脾气臭不说，还嚣张的紧。所以我问你，是不是真想清楚了？ 展昭自顾自拍开酒坛子的泥封，扬手饮了一回，披着一间浅淡月色，唇角微扬，并不看白玉堂。 到底要想清楚什么？ 这还用问吗？ 白玉堂舒服地将双手枕于颈后。 江湖中惦记着南侠的美人可不少啊，相貌好，家世好，性子温柔的，那是一箩筐又一箩筐。怎么，不再看看了？ 不看了，看多了头晕。白兄既然喜欢，留着慢慢看吧。 得，五爷为你着想，你听不进去，那也没法子。将来你后悔的拿脑袋撞墙，可别找五爷诉苦。 一定不会。 展昭的眸间泛起笑意，白玉堂讨了个没趣，神情便有些悻悻。 日子定下了？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到了日子我和哥哥们只管喝酒吃饭，可不替你胡乱指使啊。 夜已经深了，端木翠还没睡，他拖着腮看桌上忙前忙后的小青花，很是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哈欠。 到时候酒是太白楼送，预付了50两银子的定金，送的是女儿红和梨花白。梨花白不好，沾了个白字，明儿跟公孙先生好好说说，到时候皇帝赐的宅子就能用了。酒宴摆在前院，那得摆个20桌，30桌。这边是展昭的家里人，这边是开封府的人，据说还有江湖朋友。到时候新娘子是从开封府走呢，还是从这里走？从开封府走热闹些，花轿也好转弯开。这边啊，偏了点，看热闹的人一多，就显得拥挤。嫁妆，对，还有嫁妆。我们神仙嫁娶，讲究的就是一个气势，一定不能输给凡人。那些个妆奁，装他个180相。 端木翠上下眼皮直打架，小青花一抬眼，看到他昏昏欲睡的样子，登时就不满了。他一路小跑，越过半张桌子，走到端木翠面前，拽着他的袖子道：“ 哎，主子，主子，是我家展昭还是你家展昭？你用点心行不行？” 端木翠被他摇清醒了片刻，瞪向小青花：“ 我也说是我家展昭还是你家展昭啊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个什么劲啊？ 关键是气势，气势。”主子，你是不知道，凡间讲究门当户对， 展昭的官不小啊，我们嫁过去，这排场可不能叫人给看扁了。 是我嫁过去。端木翠提醒小青花措辞不当。 哎呀，反正都一样。主子，你说咱要收展昭多少聘礼啊？ 不管多少聘礼，最后还不是得带过去。别忙活了，睡吧。 不能睡，明天就要跟公孙先生见面合计成亲的事情了。公孙先生负责展昭那头，我负责你这边，我负责的事情没做好，岂不是让人看笑话？ 那到底还要看什么？ 看这个。 小青花把自己方才鬼画符一样的酒宴分布图拿过来。 你看看，30桌够不够？ 端木翠拿起图来细看，小青花伸长脖子，目光炯炯地等着端木翠试下，哪知道端木翠突然就把图给扔了。 30桌也好，300桌也好，反正都是展昭的亲戚朋友，也没有我的。 怎么会？有我呢，还有大应和小一呢，足足3个。 你们三个晚上酒席，你怕吓不死人怎么的？ 那怎么办？ 不知道，不嫁了。 我好像听见有个姑娘说不嫁了。 门外突然就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展昭微笑着踏进门来。 不会是端木说的吧？ 端木翠哼了一下，下巴壳对着展昭。小青花叹了口气，看看展昭，又看看端木翠，然后自觉自愿地爬进桌上的食盒之中，不忘把食盒盖给盖上，顿了一顿，又突然把盖子给掀开。 你们好了之后喊我一声哈。 眼见展昭瞥了他一眼，很有要抽出袖剑的架势，小青花心知不妙，噌的一声把盖子盖上了。展昭把端木翠拉近，手臂轻轻环住她的腰，亲了亲她的鬓角。 不嫁了？ 哼，都是你的亲戚朋友，没劲。 端木翠撇嘴，伸手去捻展昭的衣裳，捻了又捻，似乎要在那处捻个洞才解气。 谁说的？端木是有亲人到的，你不知道吗？ 有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谁？ 真不知道啊。 展昭伸手就去敲他脑袋。 居然猜不到，这脑瓜子里装的莫非是一团浆糊？ 哎呀，展昭！ 走，带你去见。 端木翠身不由己，被他拉将出去。 哎呀，展昭，是大哥吗？大哥几时来的？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 声音渐渐远去，良久，食盒里传来小青花闷闷的声音。 你们是走了吗？那我能出来了吗？哎，吱个声行吗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 展昭带着端木翠一路行至一处高大的宅子前头。 这不是皇帝赐的宅子吗？ 端木翠上前推了推门，门拴着。 这两日刚收拾停当，明日家居务事才会送进来，只留了看门人，现下怕是睡了。端木，我们从墙上走。 哎，自己家还要从墙上走。 展昭心头一暖，自己家，很普通的三个字，那样微微抱怨的语气，听在耳中却是说不出的受用。自己家，展昭在心里很轻地把这三个字又重复了一遍，没舍得说出口，藏着掖着就好。月下院墙，好宽敞的一进前院。端木翠是第一次来，她向前走了几步，回头看展昭。 展昭，皇帝怎么赐了这么大的宅子？我们哪里住得下？ 端木不喜欢吗？ 展昭上前两步，挨着他站定。 也不是，只是更喜欢现在住的屋子，看着紧凑。这宅子这么大，以后喊你吃饭都不容易。如果我在后院，你在前院，怎么喊你都听不见。 他两手拢在嘴边， 对他做了口型。展昭吃饭，展昭吃饭。展昭笑着揽住他的腰。 又胡闹。 端木翠到底还是惦记着先前的事，扯了扯展昭的袖子，不依不饶。 啊，大哥呢？ 不着急，既然来了，先到处瞧瞧。 展昭，你又骗我！大哥来了，怎么会先找你呢？ 展昭不由分说，拉了他的手就往前走。 都说了不着急，既然是自己家，怎么能不先看看呢？ 端木翠拗不过他，只好跟着他走。展昭一一指给他看，这里是前院，那里是后院，这里是厅堂，那里是卧房。端木翠沉不住气了，走到卧房门口时再不肯走，抓着展昭不放。 大哥呢？我要见大哥。 我说端木有亲人过来，可没说是大哥。 哼，我就知道，就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，狡猾。 他不理展昭，径自走到台阶上，气哼哼地坐下。展昭忍住笑，一本正经地也挨着他坐下，半晌才慢吞吞道： 我也不想说我的亲戚就是你的亲戚，我只是想说，到时候，这酒席桌上有端木的夫君在，还不是最亲的亲人吗？ 狡猾。 哼，成亲当日，来了30桌客人也好，300桌客人也好，要跟我过一辈子的，也只有端木一个。我要在意他们做什么呢？ 狡猾，哼！ 端木翠还是那句话，脸照旧绷着，笑意一点一点从抿起的唇角溢出。 终于肯笑了。 展昭伸手去刮他的鼻子，端木翠咯咯笑着避开。 哼，展昭，去看看房间。 家什还未送到，卧房里空荡荡的，里头没有举灯，也看不太真切。端木翠却看了很久，末了巧声问展昭： 以后就在这里住了吗？ 是。 会搬家吗？ 可能会。 那我要跟着你的。 你不跟着来，那还叫搬家吗？ 也是。 端木翠笑盈盈的，黑亮的眼眸星子样闪烁。展昭一时动情，拉他入怀，下巴在他发顶上亲昵地蹭了又蹭。端木翠安静地伏在他怀里，忽地巧声道： 展昭，今晚不回去了吧？ 在这儿睡啊，这里空荡荡的，连床都没有。 没有床，但是有枕头啊。 枕头？展昭心中咯噔一声，蓦地反应过来，翻了他老大一记白眼。 不让。 在明道时你都让的，展昭，你越过越回去了。 怎么老是我做枕头？这次轮到你了。 端木翠眼珠子一转， 那猜拳 第一局展昭赢了。 不算不算，重来。 端木翠摆手，第二局展昭又赢了。 嗯，不算不算，再来。 第三局还是展昭赢。 不算，再来。 展昭不干了，靠着墙边坐下，一声长叹： 哎，不讲理呀。 端木翠笑嘻嘻地过来，舒服地倚在他怀里，对上展昭无奈的目光时，冲他做了个鬼脸，得了便宜卖乖。 枕头。 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枕头也会有翻身日子的。 那得看你几时翻身了。一年？两年？ 展昭也不理会他，没人搭腔，他自然就腻了的。果然不多久，他就不闹了，再开口时，声音柔柔的。 展昭，如果我没有遇到你，现在在干什么呢？ 啊？ 如果我没有遇到你，我在开封收完了腰，现在已经回瀛州了吧？应该一直在瀛州待着。 展昭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会不会娶别的姑娘啊？ 展昭摇头，良久才低声道， 或许我已经死了。 一时间异样沉默。端木翠咬了咬嘴唇，忽地展颜一笑，伸手去抚平他微蹙的眉心。 展昭不会死的，会长长久久的平安。 展昭回以一笑，低头吻了吻他的额角。 端木，我一直在想，世上事真的很难说清楚。如果我们不在一起，你在瀛州孤独一个人，我在凡间可能已经死了，两个人谁也称不上过得幸福。可是在一起了，忽然就什么遗憾都没了，你说奇不奇怪啊？这样的反转究竟是怎么达到的？ 端木翠往他怀里缩了缩，语意含混， 所以嘛，才要成亲啊。总是一手拥足足，所以 应知不到你心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